《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2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妙相品第28之一。儿时，善现辩白佛言：诸有想者，若无顺忍，亦无修道，得果现观。诸无想者，岂有顺忍？若净观地，广说乃至；若如来地，若修圣道，一修圣道，断诸烦恼。由此烦恼所覆障故，尚不能得声闻独觉相应法地，况入菩萨正性离生？不入菩萨正性离生，岂能证得一切相知？若不能得一切相知，何能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世尊，若一切法毕竟非有，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如是诸法既都不生，岂能证得一切之智？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诸无想者，亦无顺忍，乃至亦无永断烦恼习气相续，亦不能得一切之智。然以无相非实有法，修得顺忍，乃至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亦能证得一切之智。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未有有想有无想否？为有色蕴想乃至识蕴想否？广说乃至为有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想否？为有证得一切智智想否？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有色想有色断想否？为有受想行识想有受想行识断想否？为有眼处乃至意处想有眼处乃至意处断想否？为有色处乃至法处想有色处乃至法处断想否？为有眼界乃至意界想有眼界乃至意界断想否？为有色界乃至法界想有色界乃至法界断想否？为有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想有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断想否？为有眼处乃至意处想有眼处乃至意处断想否？为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想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断想否？为有地界乃至十界想有地界乃至十界断想否？为有因缘乃至增上缘想有因缘乃至增上缘断想否？为有贪嗔痴想由贪嗔痴断想否？为有无明乃至老死想有无明乃至老死断想否？为有苦集灭道想有苦集灭道断想否？广说乃至为有所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想有所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断想否？ 为有一切智智想，有一切智智断想否？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于一切法皆无有想，亦无无想。若无有想，亦无无想，当知即是菩萨顺人，亦是修道得果现观。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以无性为圣道，以无性为得果，以无性为现观。由此因缘，当知诸法无不皆以无性为性。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无不皆以无性为性，云何世尊与一切法无性为性现等正觉？现等觉已，说明为佛与一切法及诸境界得自在转。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诸法皆以无性为性。我本修学菩萨道时，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由此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思，离生喜乐，入出净律，广说乃至断乐断苦，先喜幽默，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入第四净律，具足而住。我与儿时与诸净律及净律之虽善取向而无所执，与诸净律及净律之不生味着，与诸净律及净律之都无所得。我与儿时与四净律形象清净，无所分别。我与儿时与诸净律及净律之虽善纯熟而不受彼所得果报，单一净律令心引发神境、天耳、他心、宿住、天眼智通，于此五通虽善取向而无所执，亦不爱畏，与诸通境都无所得，亦不分别，如空而住。我与儿时观一切法平等平等，无性为性，以一刹那相应妙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未现等觉，是苦圣地，是极圣地，是灭圣地，是道圣地，皆同一相，所谓无相。如是无相亦不可得，由此成就如来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即十八佛不共法等无边功德，以佛妙智安利有情三句差别，随其所应方便化道，令获殊胜利益安乐。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如来应正等觉，与一切法无性性中，起四净律，发五神通，证大菩提，具诸功德，安利利乐，三聚有情。佛告善现：若诸欲恶不善法等，有少自性，或复他性为自性者，我本修学菩萨道时，不应通达一切欲恶不善法等，皆以无性而为自性。离欲恶等，入诸净律，具足而住。以诸欲恶不善法等，无自他性，但以无性为自性故，我本修学菩萨道时，通 通达欲恶不善法等，皆以无性而为自性，离欲恶等，入诸境律，具足而住。善现当知，若五神通有少自性，或复他性为自性者，我本修学菩萨道时，不应通达一切神通，皆以无性而为自性，发起种种自在神通，与诸境界妙用无碍。以诸神通无自他性，但以无性为自性故，我本修学菩萨道时，通达神通，皆以无性而为自性，发起种种自在神通，与诸境界妙用无碍。善现当知，若佛无上正等菩提，有少自性，或复他性为自性者，我本修学菩萨道时，不应通达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及诸功德，皆以无性而为自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具诸功德。以佛无上正等菩提及诸功德无自他性，但以无性为自性故，我本修学菩萨道时，通达无上正等菩提，皆以无性而为自性，用一刹那相应妙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具诸功德。善现当知，若诸有情有少自性，或复他性为自性者，我成佛已，不应通达一切有情，皆以无性而为自性。安立有情三句差别，随其所应方便化导，令获殊胜利益安乐。以诸有情无自他性，但以无性为自性故，我成佛已，通达有情，皆以无性而为自性。安立有情三句差别，随其所应方便化导，令获殊胜利益安乐。儿时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无性为性，而于其中起四境律，发五神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具诸功德，安立有情三句差别，随其所应方便化导，令其获得利乐事者，云何初发心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无性性中作见次业，修见次学，行见次行，由此见次业学行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作诸有情利益安乐。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初发心位，或从佛闻，或复从于多供养佛菩萨、独觉及阿罗汉、不还、依来、欲留国等贤圣所闻，为正诸法无性为性，究竟圆满，难名为佛。见证诸法无性为性，名为菩萨乃至欲留。深信诸法无性为性，名贤善事，故一切法及诸有情无不皆以无性为性。法及有情乃至无有如毛端量自性可得。是菩萨摩诃萨闻此事已，作是思维，若一切法及诸有情皆以无性而为自性，证得此故，说明为佛，乃至欲留深信此故，名贤善事。 我与无上正等菩提，若当正得，若不正得，诸法有情，常以无性而为自性故，我定应发去无上正等菩提，得菩提矣。若诸有情行有想者，方便安立，令诸无想。是菩萨摩诃萨，即思维已，发取无上正等菩提，普为有情得涅盘故，作见次业，修见次学，行见次行。如过去世，诸菩萨摩诃萨发取无上正等菩提，先学见次业，学行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先应修学布施波罗蜜多，次应修学境界波罗蜜多，辗转乃至后应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学布施波罗蜜多时，应自行布施，亦劝他行布施，恒正称扬布施功德，欢喜赞叹行布施者。有此因缘，布施圆满得大财位，常行布施，离千里心，随诸有情所需饮食及于资具悉皆施予。是菩萨摩诃萨由布施故，受持戒运，生人天中得大尊贵，由施戒故复得定运，由施戒定故复得慧运，由施戒定慧故复得解脱运，由施戒定慧解脱故复得解脱智见运，由施戒定慧解脱智见运圆满故，超诸声闻独觉等地，证入菩萨正性离生。既入菩萨正性离生，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作此事已，便能证得一切智智，转妙法轮，以三乘法安立度脱诸有情类，令出生死证得涅槃。是菩萨摩诃萨由布施故，虽能如是做见次业，修见次学，行见次行，而于一切都无所得。何以故？以一切法无自性故，不辞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学境界波罗蜜多时，应自行境界，亦劝他行境界，恒正称扬境界功德，欢喜赞叹行境界者。有此因缘，戒运清净，升天人中得大尊贵。施贫穷者所需财物，即行施已，安住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由戒定慧解脱智见运清净故，超诸声闻独觉等地，证入菩萨正性离生。即入菩萨正性离生，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作此事已，便能证得一切智智，转妙法轮，以三乘法安立度脱诸有情类，令出生死证得涅槃。是菩萨摩诃萨由境界故，虽能如是做见次业，修见次学，行见次行，而于一切都无所得。何以故？以一切法无自性故，不辞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学安忍波罗蜜多时，应自行安忍，亦劝他行安忍，恒正称扬安忍功德。

行六波罗蜜多者，是菩萨摩诃萨。由于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超诸声闻、独觉等地，证入菩萨正性离生。即入菩萨正性离生，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作此事已，便能证得一切智智，转妙法轮，以三乘法安立度脱诸有情类，令出生死，证得涅槃。是菩萨摩诃萨，由般若故，虽能如是作见次业，修见次学，行见次行，而于一切都无所得。何以故？以一切法无自性故。善现当知，是为初发心菩萨摩诃萨，一学六种波罗蜜多，作见次业，修见次学，行见次行，利乐有情，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作见次业，修见次学，行见次行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信解诸法，皆以无性而为自性。先应修学，佛随念；次应修学，法随念；辗转乃至后应修学，天随念。善现当知，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学佛随念？为菩萨摩诃萨修学佛随念时，不应以色、受、想、行、识思维如来应证等觉。所以者何？色乃至识皆无自性，若法无自性，则无所有；若无所有，则不可念，不可思维。何以故？若无念无思维，是为佛随念。故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学佛随念时，不应以三十二相、真金色身、常光意寻、八识随好、思维如来应证等觉。所以者何？如是相好、金光色身，都无自性。若法无自性，则无所有；若无所有，则不可念，不可思维。何以故？若无念无思维，是为佛随念。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学佛随念时，不应以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思维如来应证等觉。所以者何？如是诸运皆无自性，若法无自性，则无所有；若无所有，则不可念，不可思维。何以故？若无念无思维，是为佛随念。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学佛随念时，不应以五眼六神通、如来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及于无量无边佛法，思维如来应证等觉。所以者何？如是诸法皆无自性，若法无自性，则无所有；若无所有，则不可念，不可思维。何以故？若无念无思维，是为佛随念。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学佛随念时，不应以缘起法、思维如来应证等觉。所以者何？诸缘起法皆无自性，若法无自性，则无所有；

父子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学天随念。为菩萨摩诃萨修学天随念时，同出发心，应以无性为性方便修天随念。为作是念，诸欲流等生六欲天，诸不还等生上二界，如是一切皆不可得，不应思念。所以者何？是诸天等皆无自性，若法无自性，则无所有；若无所有，则不可念，不可思维。何以故？若无念无思维，是为天随念。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如是修学天随念。若如是修学天随念，是为作见次业，修见次学，行见次行。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作见次业，修见次学，行见次行时，则能圆满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广说乃至一切相之，由此证得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法无性为性方便力故，觉一切法皆无自性，其中无有想，亦复无无想。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修学天随念。为于其中天尚不可得，况有天随念？善现当知，是为初发心菩萨摩诃萨一学六随念，作见次业，修见次学，行见次行，利乐有情。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若欲圆满作见次业，修见次学，行见次行，以一切法无性为性方便力故，应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应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应学苦集灭道圣地；应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广说乃至应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如是修学菩提道时，觉一切法皆以无性而为自性，于中尚无少念可得，况有念色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智智。如是诸念即所念法，若少时有，无有是处。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虽作见次业，修见次学，行见次行，而于其中心皆不转，以一切法无自性故。而时善现辩白佛言：若一切法皆无自性，则应无色受想行识，乃至应无一切智智，是则应无佛法僧宝，道果染净，亦无得无限观，则一切法皆应是无。报告善信，于云何？于一切法无性性中，有性无性，为可得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报告善现，若一切法无性性中，有性无性俱不可得，如今云何可作是说？若一切法皆无自性，则应无色受想行识，广说乃至，则一切法皆应是无。善现白言：我于此意自无疑惑，但为未来有比丘等，或求声闻，或求独觉， 或求佛果，彼作是念：若一切法皆无自性，谁染谁净，谁服谁解，彼于染净服解意中不了之故，破戒破见破威仪破净命，由此当作三恶趣中受种种苦，轮转生死难得解脱，我观未来当有如是可怖畏事，故作试问，然我于此实无疑惑。佛告善贤：善哉善哉，如今乃能为未来事作如是问，然一切法无性性中若有若无，俱不可得，不应于此执有无性。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皆以无性而为自性，诸菩萨摩诃萨观何等意，为欲利要诸有情故，求取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以一切法皆以无性而为自性，诸菩萨摩诃萨为欲扰疑诸有情故，求取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诸有情类俱断常见，诸有所得难可调伏，愚痴颠倒难可解脱。善现当知，诸有所得者由有所得想，无得无限观，亦无无上正等菩提。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有所得者，无得无限观，亦无无上正等菩提。无所得者，为有得有限观，有无上正等菩提否？佛告善现：若无所得，即是得，即是限观，即是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以彼不坏法界相故。善现当知，若有于此无所得中欲有所得，欲得限观，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当知彼为欲坏法界。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有所得者，无得无限观，亦无无上正等菩提。若无所得，即是得，即是限观，即是无上正等菩提。无所得中，无得无限观，亦无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摩诃萨，云何得有初地、二地乃至十地？云何得有无生法忍？云何得有异熟生神通？云何得有异熟生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得有安住如是异熟生法，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与诸佛所亲近供养，上妙共聚，所获善根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于果无尽，辗转乃至波涅盘后，自设利罗及诸弟子，由得种种供养恭敬，善根势力仍未穷尽。佛告善现：以一切法无所得故，诸菩萨摩诃萨得有初地、二地乃至十地，既有此故，得有无生法忍，既有此故，得有异熟生神通，既有此故，得有异熟生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既有此故，有安住异熟生法，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与诸佛所亲近供养，上妙共聚，所获善根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于果无尽，辗转乃至波涅盘后， 自舍利罗结诸弟子，又得种种供养恭敬，善根势力仍未穷尽。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皆无所得，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及诸神通有何差别？佛告善现：无所得者，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及诸神通皆无差别。未欲另彼有所得者，离诸染浊，方便宣说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及诸神通有差别相。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何因缘故？无所得者，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及诸神通说无差别。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得布施，不得施者，不得受者，不得所施，不得施果而行布施，不得境界而持境界，不得安忍而修安忍，不得精进而勤精进，不得净律而入净律，不得般若而学般若，不得神通而发神通，不得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而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广说乃至不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而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得诸有情而成熟有情，不得诸佛土而严净佛土，不得佛法而证菩提。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行无所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能行无所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天魔外道不能破坏。而时善现便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一心现起，则能具摄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三十二大士佛相、八十随毫。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三十二大士佛相、八十随毫，皆为般若波罗蜜多之所摄受，乃得圆满。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一心现起，得能摄受六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三十二大士佛相、八十随毫。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诸有所作皆为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一心现起，得能摄受六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三十二大士佛相、八十随毫。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修六种波罗蜜多乃至所引三十二大士佛相、八十随毫，皆为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远离二想。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虽行六种波罗蜜多乃至虽引三十二大士佛相、八十随毫，而无二想？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未欲圆满布施波罗蜜多故，即于布施波罗蜜多中摄受一切波罗蜜多、广说乃至八十随毫而行布施，有此因缘而无二想。 如是乃至未遇圆满八十髓好故，即于八十髓好中摄受一切波罗蜜多。广说乃至八十髓好而引八十髓好，有此因缘而无二想。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故，若行布施波罗蜜多时，住无漏心而行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若引八十髓好时，住无漏心而引八十髓好。是故虽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虽引八十髓好，而无二想。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故，若行布施波罗蜜多时，住无漏心而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若引八十髓好时，住无漏心而引八十髓好。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离相心不见诸相而行布施波罗蜜多，所谓不见谁能行施，所施何物，谁受此施，由此布施，为此布施，云何行施？住是离相无漏心中，离爱离牵而行布施波罗蜜多。而是不见所行布施，亦复不见此无漏心，乃至不见一切佛法，如是菩萨摩诃萨住无漏心而行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离相心不见诸相而引八十髓好。所谓不见，谁是能引，谁是所引，由此而引，为此而引，云何而引八十髓好？住是离相无漏心中，无染无着而引八十髓好。而时不见所引八十髓好，亦复不见此无漏心，乃至不见一切佛法，如是菩萨摩诃萨住无漏心而引八十髓好。卷第528。